《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246章，有咗专帅嘅支持，接下嚟嘅一切进展就比较顺利啦。我将铺头就交到俾独眼龙打理，办置咗一系列嘅装备。三日之后，一行人就到咗广西嘅宝溪乡。这个地方呢，就地处偏僻，辗转咗几次嘅大巴先入到乡。喺当地人嘅指引下边，做咗部三脚鸡，咁啊摇摇晃晃咁向住上鳌村嘅方向进发。上鳌村是一个原始的藏族部落，由于交通不是很便利，所以呢村里面还保留了很多的传统习俗。入了村就能够看见依山而建的吊脚楼，这些地方呢人口少，外来的人更加少，而且少数民族一向很热情的，所以一入到村就已经有人主动咁嚟问我哋点解要嚟啦。我哋就咁是但编咗个旅游嘅借口，就将呢啲咁淳朴嘅村民就呃咗过去，受到咗热情嘅款待，等到我心里面就真係觉得有啲过意唔去添。企上到上鳌村嘅高地，我哋就睇见远处环形山嘅山墙，云遮雾绕咁一片，贵地多山，气候就潮湿闷热，深山野林里面啲瘴气丛生，毒虫嘅遍地，当地人呢就有一种土方可以查咗呢就避虫嘅。藏族人呢好多都讲汉语，入夜嘅时候老乡就同我哋喺度闲聊，听到个豆腐喺度问，哎，你哋嘅上鳌村点解叫做上鳌嘅？啲老乡啊哈哈一笑啊讲：我哋啲藏族人啊，好多都系信道教嘅。我哋村嘅祖先就系一位仙家啦。有啲地方仙家就系对道人嘅尊称。豆腐听完之后啊，好惊愕咁讲：吓，道士唔系出家人咩？点解能够成为你哋嘅祖宗嘅？我就讲，喂，小豆你就真系唔知啦。道教呢有正一同埋全真之分嘛，两教之下又各有宗门，咁佢哋都系可以结婚生仔入世入族噶。啲老乡就讲啦，嘿，你要讲得唔错，所以呢我哋呢个地方啲人啊，多多少少都识得算命推易噶。呢个地方深处群山，中年呢就阴雾弥漫，难免啊阴气过重。上鳌者众卦之先啊嘛，啊系至阳之象，先祖将呢度取名叫做上鳌村，咁啊真系有助阳气咁嘅意思啦。啊，我哋一班人呢就真系大为惊讶啦，冇谂到呢个地方嘅老乡个个人讲话都好似个神棍咁嘅。睇起上嚟真係有两道散手咁喎。豆腐嘅兄弟嚟呢，佢係伸出隻手讲：哎，阿老乡啊，你去帮我睇睇手相啊，同我算算命得唔得？呢个老乡呢就留住一执须嘅，非常之热情，摆一摆手讲：我就唔係好擅长呢个咁嘅摸骨睇相嘅，不过呢我就可以帮你睇睇个八字。啊，将你嘅出生年月日时啊讲俾我听啊，我帮你啊算算。讲完之后，佢就对住嗰个扎住一条吉吉辫嘅僆仔，叫佢攞咗支笔过嚟。豆腐就写低咗年月日时，就叫呢个老乡呢就合指一算啦，批出咗个八字嘅年柱、月柱、日柱同埋时柱。一边睇一边写，写下写下，佢突然间啊叹一啖气，过咗阵间啊同个豆腐讲：年柱有煞噃，你嘅父母应该好早就已经过咗身啦，系嘛？我一听啊大惊，心谂 唔係嘛，我真係俾佢讲啱喎，唔係靠估㗎喎。跟住嗰个老乡又讲啦，命里凶险好多啊，好在有贵人喺旁边。不过呢，佢又沉吟咗一阵间，拧拧个头啊讲，常言道啊，讲好唔讲坏，万事都要小心啲啊。豆腐听到呢，就一斩一斩，俾个老乡一言咁督中咗佢阿爹妈嗰啲事呢，佢就真有啲急啦。佢就讲：我讲啊，你唔好讲嘢一半一半啦，我系咪会英年早逝咁啊？老乡嘅名就叫做揭安，藏族呢里面系冇语言嘅，呢两个字呢系音译过嚟嘅。佢啊敲敲张台啊讲啊。前期有贵人在侧，虽然呢就凶险，但系都能够逢凶化吉。至于后边咁啊，天机不可泄漏啊！豆腐即时拗晒头，刮晒腮咁讲：，哇，咁我个贵人系边个啊？你即刻讲俾我听，我以后一直咧就知道佢神。呢、这个老乡啊，谂咗谂，提醒咁讲。救你次数最多嗰、那个咪系咯，边个就系咯。豆腐啊谂一谂，突然间啊盯住我，跟住就即刻揽住我只手啊唔肯放。佢讲：我错啦，我错啦，我以后唔叫你变态咧。再都唔喺背后讲你嘅坏话。陈哥啊，陈爷爷，你唔好离开我啊！我后半世咧会唔会英年早逝？咁啊全凭你噶咋。唉，我睇到佢真係又好笑又好嬲。我向来就唔係好信算命啲嘅嘢嘅。如果人嘅命真係好早注定嘅话，咁杀人犯仲有乜嘢罪过啊？又唔係话佢想杀人嘅，係条命要佢杀人嘅嘛。既然係咁，咁就点解又要话咩打入十八层地獄咁嘅讲法，咁自相矛盾呢？似乎好似睇出咗我嘅疑惑。个老乡就笑咗一笑讲：人命啊天定，但系咧有句话叫做人定胜天啊嘛。批命算卦咧系啲老祖宗佢哋研究出嚟切破天机嘅法门啊，知道命咧能够改，成圣成魔只系一念之间嘅啫。豆腐似乎啊对阿揭安呢就真係深信不疑啊，即刻将我推咗出去讲：喂、老乡，你再同佢睇睇呢条僆仔啊，一直啊好鬼霉啊，究竟系咩事啫？豆腐呢就真係几有心思，佢又想借用我趁机呢就测一测揭安嘅水平。我哋受到村民嘅热情招待。喺呢阵时，咁啊，梗系唔能够话唔信咁样去甩人哋个面嘅啦。于是我啊写低咗自己嘅生辰八字。揭安老乡啊，同样算咗好耐，跟住佢又讲：呢、这个命格呢就刚直吓，有破命之相，如同初鸟成凤、轮蛇化龙。拥有此命嘅人，日后呢就一定系大富大贵啊！不过豆腐听完啊，深信不疑啊，比我仲急。咁佢讲：不过乜嘢啊？揭安啊，睇咗我一眼，忽然间拧一拧头讲：前世勇猛，后劲不足啊！月柱有妖星在侧，容易命损于邪凶。萧静一听完之后就好紧张咁讲： 啊，邪凶系咩意思啊？ 豆腐啊，稍微懂一啲，佢又讲：哎呀，咁啊，真系容易俾一啲咁嘅邪恶嘅嘢搞死啊！讲完之后，佢啊盯住阿揭安嘅目光啊，一脸崇拜。我听完之后，个心就好似打鼓咁，心谂历来啊高手在民间。想唔到呢个穷山僻壤真係有啲咁叻嘅人。如果讲佢同豆腐批命係呢个盲猫碰上死老鼠嘅话，咁同我批呢个八字就真係太准啦。佢唔单止算出咗我破命之相，连邪凶都提到咗。 萧静听完即刻从之前的老乡里面改口就叫大师。他就说， 嘿大师，那有没有什么破解的办法的？ 揭安拧一拧头说，邪空之象我真的无能为力。不过呢，就有句话，人定胜天，历来呢讲啲咩吉啊，唔系讲啊空啊，就系呢个咁嘅意思啊。你个名入边啊有个源字啊，咁就即系要定心咁解啊。睇嚟你取名嘅人亦都系一位高人啊。讲起上嚟呢一个名系我阿爷起嘅，历来风水玄学都不分家嘅。谂嚟阿爷当年肯定系同我睇过八字，所以就先起咗呢个原字，就同呢一个上爻村嘅来历就差唔多啦。谂到呢度，我就放低个心啦，亦都冇将揭安嘅话放喺心里边。顾文敏啊，更加唔信命理之说嘅，佢啊只系企喺旁边啊，一味咁睇住。尊瑞就若有所思咁盯住我哋，亦都冇出声。就喺呢个时候，阿萧静啊突然间讲：， 嘿，大师，不如你帮我睇下。 揭安啊，梗系应承啦。佢哋呢个地方外来人啊少，本地人几乎人人都有两道散手，根本上啊唔需要人哋嚟算。所以呢，一身嘅本事啊冇用武之地。有我哋而家咁自动送上八字嘅，佢啱好就可以练下手。咁啊，萧静啊亦都将自己嘅八字啊递咗俾阿揭安。我喺一边啊睇住，想听听阿揭安仲可以讲啲乜嘢，唔知道可唔可以准啊？就喺呢个时候，我发现揭安只眼突然间瞪到好大，好似发现咗有啲咩不可思议嘅嘢。跟住佢猛然抬起头，系咁盯住萧静，佢问：你个八字系咪比错咗呢？萧静讲： 点会啊？我父母从细就系咁话我知噶，身份证上边都系呢个啦，冇错噶，觉得冇错。大师，唔通有啲咩地方唔妥？ 萧静原来咧就唔信呢啲嘢嘅。不过佢见到我同阿豆腐都算到八九不离十咁，呢个时候就即刻紧张起上嚟啦。揭安啊沉吟咗一阵间之后，最后佢系拧一拧头讲：，哎呀，可能系我搞错咗。呢、这个命格就好好嘅，系夫人命，日后呢就一定系嫁个好老公啊。萧静一听到啊，睇咗我一眼。笑到呢就成面都鬼唔幸福，眼明嘅人呢都知道係咩意思啦。揭安就见到咁，佢就若有所思咁睇咗我一眼，跟住就讲： 啲床铺同你哋已经收拾好，早啲休息啊。 讲完佢就离开啦。其他啲人就可能冇发现，不过我就睇出咗，揭安虽然佢係收得好好，但系都俾我发现佢只手一直喺度微微咁喺度震。揭安着嘅系民族服装，好阔嘅袖，手垂咗落嚟之后，只系露出咗半只手嘅啫。其他啲人啊冇发觉，不过咧我一向都好警觉嘅。我睇见佢震震嘅手指，我心里边就沉咗一下。我拧转头望向萧静。佢就笑得好甜蜜，一边嘅顾文敏嘅神情就有啲落寞啦，冇讲乜嘢，拧转身就翻咗房入边休息。床铺有限，入咗夜，我同阿豆腐就瞓埋一齐。豆腐半夜起身去放水，佢又讲：诶，走，一齐去。我莫名其妙咁讲：哇，你唔通系女仔啊？豆腐又讲。 你冇听到算命嘅讲咩？佢叫我啊唔好离开贵人啊，唔系啊就会死于非命噶嘛。呢个地方啊又冇马桶啊，嗰啲咁嘅屎坑啊十几米深啊，你唔喺我身边去厕所都危险，我一跣脚碌咗落去，然之后喺个屎坑嗰度浸死咗嘅话，哎呀！ 我啊真系佩服阿豆腐啲想象力，佩服到五体投地啦。我啊讲，喂。 屎坑都有尊严㗎嘛，佢哋专门攞嚟装屎嘅，唔装你呀。豆腐过咗一阵间先听出嚟，我喺度窒緊佢，佢好嬲咁讲，啱你嘅意思啦，话我连屎都不如㗎嘛，姓陈㗎吓。你咁讲真係有啲过分啦，你去唔去先？你唔去嘅话，我就话俾个顾太美女听，你同阿萧静喺个医院嗰度嘅医泣啊！等等，哎呀，我听到就惊啦！我讲，我同阿萧静喺医院里边咧，就真系嘴咗两嘢嘅啫，冇咩嘅。不过你系点知噶？豆腐啊，搣咗阿嘴，佢讲：哎呀，得啦，你睇条颈上边啊，成圈都系咖喱鸡啊！就是你自己唔知嘅啫，哇！我差啲啊，俾自己啖口水啃死。呢条僆仔竟然冇提醒我，咁嗰日我岂不是咪成圈咖喱鸡咁喺个古玩城里边行咗一日？谂下我真系想碾鬼死佢，冇计啦，我只能够起身咁讲，吓、行啦。过咗阵间，豆腐就踎喺个茅坑嗰度放茅，我咧就匿喺冇几远嘅一棵树下边食烟。呢、一个咁嘅大半夜，夜风呢就呼呼声咁吹，我諗嚟諗去都唔明白呢阵时我应该就好舒服咁瞓喺张床嗰度嚼胶珠㗎嘛，点解而家会企喺呢个咁嘅地方呀、唯一嘅解释就係交友不慎啦、正当我喺度諗緊嘅时候，突然间身后传嚟咗一个沙哑嘅声音，咦，边个喺嗰度啊？